属于我的小小宇宙。 转的小星球，有时快有时慢慢的漂流，漂流，以为孤独是唯一擅长的节奏。 一个人在银河里游玩过，一个人够流星们逆行过，平行过，是很快乐但又享受点什么。 爱过的玫瑰也遇见了，爱上的狐狸也邂逅了，却没有停下过，一直在往前走，心跳声听到了。说的心痛，那又是什么 love 什么是 love 他们说心碎是什么， 我还没有弄懂， 他们说心话是什么， 我也不是太明白，我猜是不是有些心事会盛开得很痛快和精彩。 水的温度也遇见了，身上玻璃鞋也邂逅了，却没有停下过，一直在往前走，像是知道有谁等我。 漂流在那个路口，我听的这一首歌你有没有听过。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baby,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baby, 当努力在天空是个一场美丽的烟火，你的眼里会不会有花火在闪烁。 谁也在做一个看来傻傻的梦，谁的心事也是微微酸的， 谁也在寻找某个小小的宇宙。

青春也不是没什么，是明白爱是信仰的眼神，什么自责人缘还是眼神，也不会预知爱不爱的可能，保持单身才能生存，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我的青春

时候问候你好，神奇的阳光哼着歌谣，心情像彩虹缤纷舞蹈，你我的脸上写满微笑，相同的呼吸相同心跳，敞开心去看幸福环绕，放飞你的梦不怕山高，勇敢做自己就是最好， 记住老师家人告诉你们的话，存放在心里的家，成长的路上有烦恼的话，请坚强勇敢的追寻梦想吧，要记住什么是最重要的，你一定会健康幸福的，要有自信不要问我可以吗，开学第一课你们准备好了吗，成长的路上总有烦恼，与伙伴一起爱的拥抱，校园的花草一同长高，开学第一课用心起跑，相同的阳光相同骄傲，每一次鼓励温暖怀抱，相信你会成我的骄傲，骄傲。

色，唱着歌，弹着斑鸠，不远处沙漠，我们在刚刚直播，路亮堂，子弹丢了颜色，全都走辽阔的快乐，我还记得。 边走边说边唱，真的手边带边唱边微笑，感官听得在那里的光被吹嘘，要你不管小不花，感受会融化。我的开始牵挂，我将所有的感觉用心写下，心灵拿出你的唱法，以及歌词里要对你说的话。

在城关，而那片梦幻，梦幻有我评判，有我盘算，有我决断，而你珍惜的都不要分给我，尚未发生的都早已转折。 特的风，吹乱短发，在66公路听雨落下，和你并肩横越了流沙。等日出和日落走满天涯，到世界的尽头一起回家，在小小屋檐下张罗晚餐，和你写旅途的收场。你找的快乐和我一样，你的疯狂跟我最像， 停不下来，我坚持停不下来，从头到脚趾都没有理由有人击败。 ABC Do Re Mi Fa So 节奏是惊人帅，苦恼的笑，酷酷的调，成熟新的色彩，和努力一起来加入歌声，多亲切，灵感开始倾斜的一种感觉，感觉多强烈，不需要相接，相同当中总有分别，两种风格的交叠 Just flow。 I think I'm gonna rock, I think I'm gonna roll, 一听到 music start 我双脚开始动，当节奏开始拉，是谁都能感受，能音符一起挖，停不下来，我坚持停不下来。 间的苛刻，你是对的时间，对的角色。 Get. action 整体